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彭越边追边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火塘。永宁寺鼎盛的时候，有僧人一万多，专门有火塘供养万僧。如今寺毁人离，恐怕那火塘的铁锅都蒙灰了。”独孤信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彭越给拽住了。大将军，不是蒙灰了，是走水了。彭越喃喃地说：“嗯，什么？走水了？”独孤信站住了，抬头看去，却见火塘那边火光突起，浓烟滚滚。独孤信说：“嗯，怎么突然就走水了呢？”彭越急着说：“估计是刚刚起的火，大将军，我去找人来救火。”“速去。”独孤信点着头，向那火塘跑去了。“我先去那边。”慧林刚刚钻了进去，怕是有危险呢。大将军，你小心呐。知道了。两个人分兵两路。独孤信怕慧林有事，一口气跑到了火塘的跟前，气喘吁吁。只见那火越发的大了起来。永宁寺都是木头建造的，火塘同样如此。房室的木头干燥无比，而且原来就堆积着柴薪之物，火头一起，借着风势就烧开了，转眼之间就成了一片火海。粗大的梁柱被烧得发出了沉沉的呻吟之声，接着轰然倒塌，灰尘弥漫，火花四溅，烧得独孤信根本进不去了。 慧琳，慧琳！ 独孤信担心孩子的安危，一手捂着口鼻，一手遮着眼睛，观察着里面的情况，可是哪里看得清楚啊？这个时候，彭越也领着大队的军士赶来了，众人拿着木桶、木盆，急忙救火。好在火塘的旁边就有几口水井，取水方便。众多的军士分成了两队，一队扒开了房屋，推倒了土墙，制造出了隔火带；另一队取水扑火，足足忙活了一两个时辰，一个个灰头土脸，总算是把火给扑灭了。独孤信急着说：“赶紧进去，里边还有人呢。”彭越一马当先冲了进去：“孩子在里面，冲进去找人呢。”众人不顾危险，冲进了火塘。里面墙倒无塌，余热扑人，灰烬和泥水裹在了一起，肮脏不堪。独孤信卷起了袖子，和军士们一起扒开了木头瓦砾，心里在暗暗的祈祷，只愿那慧琳平安无事。可正扒着呢，突然感觉自己的袖子被拽住了，回头一看，是彭越。“大将军，别忙活了。”彭越朝独孤信的身后指着：“你看。”独孤信站了起来，发现永宁寺的人也都来了，在人群之中，女尼慧宁就站在前头，手里拉着个孩子。不是那慧琳还能有谁？啊，神佛保佑，可吓死我了。独孤信拍着胸口， 站在身边的彭越却是满脸的疑惑不解，甚至还带着一丝凝重。彭越说，大将军呐，这个事情有点不对头啊。怎么了？你看慧琳的衣服。杜孤信听了这个话，陡然心里一惊，他盯着桂林身上的衣服，愕然说：“哎，怪了， 当然是怪了。” 彭越低声说：“刚才我们明明看到的是个红影，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钻进了这个大火房，大火烧得满天。可是如今桂林不但是一身是白色的，而且身上干干净净，一点灰烬都没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杜孤信说，难道是刘谷奇换了衣服？ 我总觉得不对劲啊，不对劲啊。 两个人相互之间点了点头，然后齐齐走到了慧琳的跟前。慧宁等人见了躬身施礼，独孤信见宇文未央也在旁边，笑着说，这么晚了你们怎么来了？ 叔父，这火烧得连北边都看到了，寺里乱成了一团了，怎么能不来呢？ 未央说着，到底是少女的心性啊，喜欢热闹。独孤信把宇文未央拉到了旁边，见彭越在那边装模作样的逗慧琳玩，林慧陪着脱不开身，便低声的对未央说，锦州，我问你一事。 叔父请说。 你和慧宁是和他们母女一起来的吗？ 啊，是啊。怎么了？ 是来的路上碰到的，还是一起过来的呢？ 啊，一起过来的呀。今晚一整晚慧宁都和不在一起的呀，她今天的情绪很不好，我好几次看见她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，就拉着她聊天，问她为何哭，也不告诉我，害得我呀这一整晚舌头都说僵了。 什么？一整晚都在一起？ 是啊。慧玲也在？当然在了，她才七八岁，母女自然是在一起的呀。 你确定慧琳一晚上都没有离开吗？而且穿的是那身白衣服吗？ 嗯，不是啊。 宇文未央被独孤信问得有些莫名了。 叔父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晚上怎么变得像老嬷嬷一样的唠叨了？我说的都实话，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吗？ 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火灭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独孤信强忍住了内心的震颤，转过身来到彭越的跟前，把他拽到了角落。看来你是对的，独孤信沉声说。 我呀，彭越说，拐弯抹角的套了那个小丫头的话，她今晚都和她的母亲在一起。 彭越一边说着，一边还朝人堆里的慧琳做鬼脸儿，小丫头乐得咯咯的笑。郡主也是如此说呀，而且说慧琳整晚都穿着白色的衣服。彭越便沉入水， 那就是说我们方才见到的那个红影子，它根本不是慧琳。 独孤信冷笑一声，哼，不光是这一次，上一次见到的也不是。 说到这个地方，两个人同时吸了一口凉气，相互看着，异口同声地说，那会是谁呢？ 不管是独孤信还是彭越，都十分清楚，这永宁寺里的人就这么多，孩子就更少，只有慧琳一个人。那个红影子身材极小，而且声音尽管悠悠的，分明就是个童音，肯定是个孩子，而且是个女孩，不是慧琳还能是谁呢？ 两个人正在这手足无措，突然听到火塘里一片大乱，人声喧哗，接着几个军士跑了出来，见到了彭越，大声地喊着： 彭典型啊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 什么事如此慌张？ 跑在前头的军士抹着眼泪说： 李校尉，李校尉出事了。 李校尉？ 李校尉如何了？ 死了，死了，死在里面了。 一地的泥泞，污水横流，烧得焦黑的梁柱杂乱地倒在了一起，冒出了股股青烟。 很多的地方还有一些没有被扑尽的死暗火，在明明灭灭地闪着光。 空气中灰烬升腾，裹在热气里扑人脸面，雪还在下，大片的雪花还没有落下就被火气融化了，化成了一道水汽。 一帮人呆呆地站在一片残垣断壁之中，脸上用白布蒙着口鼻，没有人说话，连喘息声似乎都消失了。 所有人都盯着眼前的那堆灰烬，面色苍白。 彭越喃喃地说：怎么就死了？ 人高马大的他如今就躺在那灰烬之中，大火之下那身黑色的衣衫完全被烧烂了，毛发脱落，皮肉焦糊，惨不忍睹。那张脸尽管满是血包，却并没有烧坏，双目圆睁地看着天，毫无生气。 独孤信全身冰凉，双手颤抖。 先是樊元宝，再是法诀，现在是李苗，一晚死一个人。 樊元宝和法诀的死，独孤信并没有特别的感受，但是李苗不同啊。此人重情重义，性格上和独孤信是很像的，尤其是李苗身上的故事，他与孝庄帝之间的君臣之义，他的悲伤和自己的那么相似。很多的时候，独孤信在李苗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。当看到李苗那具焦黑的尸体的时候，独孤信精神恍惚，陡然生出了无边的失落和无力的感觉。杨宪之赶来了，披头散发，胡乱地裹着衣衫，一看就知道是从床上爬起来的。这位夫君司马一旦入睡，就是响雷炸在耳边也无法将他唤醒。看到李苗的尸体之后，杨宪之身体摇晃，差点晕倒。独孤信理解他的感受，李苗与他不仅仅是上司和下级的关系，他们在一起很多年了，亦师亦友，情同手足。杨宪之看了看周围， 怎么死的啊？这么晚他不在禁卫所的房间里，他跑到这里干什么？ 彭越擦干了眼泪，转身走入了灰烬，开始验尸。几个士兵帮着他小心地清理着。不多时，一个小酒瓮被取了出来，就在李苗的手边。 士兵拿着酒瓮，双手捧给了杨宪之。 大人，此乃校尉之物。 这时，杨宪之目光如炬，接过了那个酒瓮，闻了闻。 彭越沉声说：他喝了酒，似乎还是烂醉如泥。 当然烂醉如泥了，这是刘白堕的骑驴酒啊。 杨炫之看了看周围又说： 我方才还纳闷呢，即便是大火，凭借他的身手冲出这火海不算难事，就算烧伤 也不可能被烧死在这里面呢。独孤信怒喝一声：“刘白驼， 小的在。” 在人群里看热闹的刘白驼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，独孤信一把将他揪住，说：“你对李校尉做了什么事情？”“ 不当然。” 刘白驼都要吓哭了， 你冤枉小的了。酒瓮的确是俺的，里面也的确装的是俺的七里酒，可是李校尉怎么拿去的，小的也不知道啊。小的之前就将那车酒全部交给刘知晓和尚了。 旁边一个军士站了出来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李校尉原本就爱喝酒，那次从刘知手中取了两瓮回来，私留了一小瓮放在他的床下，我们想要喝还被校尉训斥一番呢。”“ 是，我是。” 旁边的军士都点着头。这个军士补充说：“ 今天晚上啊，校尉大人从那儿回来心情就不好，抱着酒瓮就喝闷酒，又是哭又是笑的，我们呢也不敢问。后来他就拎着酒瓮挑着灯笼出去了，小的们要跟着，校尉也不让。” 杨玄之点了点头：“我基本清楚了，之前跟我们讲的那些过往勾起了他的伤心之事，便出去喝闷酒，摇摇晃晃来到了这火塘。七里酒的酒劲儿极大，他就是海量也抵挡不了，酒劲儿上来人昏倒于地，灯笼中的火遇到了烈酒燃烧蔓延，一发不可收拾，竟要了他的命。”杨玄之越说越气，转脸对那几个军士说：“你们这几个混账，若是紧紧跟着他，如何会出现这等事呢？拖出去，一人五十军棍。”“ 司马大人饶命啊，俺们也不知道啊，俺们对校尉敬重得很呐，这种事俺们也不想啊。” 几个军士鬼哭狼嚎。慢着，庞月从李苗尸体的旁边站了起来，他低着头，踩着焦黑的木梁和泥水缓缓地走了过来。他的动作非常的慢，慢得有些沉重，他的喘息声很粗，如同一头老牛在拼命地呼吸，他的身体在抖，好像内心冰冷如坠冰窟。来到了跟前，彭越抬起了头，独孤信和杨宪之看到了一双几乎赤红的眼睛。彭越摘下了嘴上的白巾，愤怒地环视着周围的人群：“大人，此事和他们无关。”“嗯？”彭越的这个神态让独孤信和杨玄之看出了不寻常的地方。彭越挥了挥手，示意军士把李苗的尸体抬过来。李校尉并非大人所说酒醉失手点燃灯笼误烧而死。 那是…… 杨玄之预感到不妙了。几个军士小心地把李苗的尸体抬了过来，放在了灯火之下。指着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彭越恼恨地说：“李校尉，是他杀。”尸体已然被擦洗干净了，平放在铺着蒲垫的地板上。冷风灌进来，吹得灯火一阵剧烈的舞动，房间里的光影也跟着摇曳起来。杨玄之坐在那幅画的下面，头顶是画中水牛露出的双脚，这让他看起来不伦不类。他苦着脸，皱着眉头，满脸的愤恨之色，却无可奈何。彭越卷起了袖子，对房间中的人沉声说：“各位， 李校尉乃他杀。 独孤信就坐在尸体的旁边，先前他已经查验了一番，听到彭越的介绍摇摇头说， 彭天行，我有异议，我想说说。 好，大将军请讲。独孤信以白纱布蒙住了口鼻，让众人聚拢过来，扒开了李苗尸体的嘴巴。他说， 烧死之人我是了解的，像李校尉这样生前被火烧死的，一般来说尸体的口中和鼻子内都有烟灰，双手双脚都有蜷缩之象，只是因为人未死之前被焰火烤熏，会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巴，如此一来气脉通畅，便呼吸烟进了口里。各位请看，李校尉的口中鼻内皆有烟灰，四肢也是微缩的，这分明就是生前被火烧死之象啊，足以证明他是喝醉了酒无法起身逃离而被烧死的。 独孤信的分析有理有据，说的众人连连点头。 接下来大家看着彭越的目光就充满疑问了。彭越是验尸的老手，经验是丰富的，一般不会信口开河的，他说是他杀，自然会有他的道理。对独孤信的分析，彭越击掌称赞说， 大将军文武双全，验起尸体来也是一把好手啊。 说到这儿，彭越的话锋一转， 大将军所说的是事实，李校尉被烧死之前的确是活着的，大罪不起的，而且我仔细的检查发现李校尉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的勒痕、击痕、刀伤， 但我依然说他是死于他杀。 他转过身指着旁边的几个军士说， 是你们几个最先发现校尉尸体的吗？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淅淅沥沥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声音中不像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你。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中

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，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，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彭越转过了身，指着旁边的几个军士说：是你们几个最先发现校尉的尸体的吗？ 是。 你们仔细想一想，发现校尉尸体的时候他身至何所呀？ 几个士兵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有点不知所答。 彭越提醒说：当时李校尉是在茅瓦之上还是下面呢？ 火塘的屋子，屋顶上先铺上了茅草，然后盖上了黑瓦。彭越这么一问，几个士兵就知道了。 丙典型，我们发现李校尉的时候尸体在茅瓦之上。 彭越说，我当时看得非常的仔细啊，为防有误，故而有此一问。既然大家看到的都是如此的景象，那么我的答案就可以确定了。 彭越转正了身体，直面杨炫之和独孤信，拱了拱手说：两位大人， 茅瓦都在屋顶，若于屋中烧死，尸体肯定在茅瓦之下，而李校尉的尸体却躺在了茅瓦的上面，这不符合常理啊，说明他是在大火起房屋塌之后被推入火中的。 杨岳的话说完，房间里顿时一片死寂。杨炫之看着那具焦黑的尸体，眼神悲伤地说： 是啊，先前我就觉得有些可疑啊，我与李校尉共事多年，深知其秉性，他极其克制清醒，做事兢兢业业，滴水不漏，今日若不是提起了当年的伤心事，凭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绝不可能饮酒的。但是即便如此， 说着他缓缓地站起来走入了灯光的下面， 他也不可能喝得烂醉如泥呀。我认识他快有十年了，从未见他喝醉过，还有若是喝酒找个附近的地方就行，为何偏偏去火塘呢？要知道那个地方距离李校尉居住的禁卫所太远了，几乎斜穿了前半个寺院。 是，独孤信十分支持彭越的推断，他说：一点多多的是，不过彭典型的验尸结论说明了一切。 的确可以断定是他杀。 杨炫之看着墙上的那幅引牛图，苦笑着说： 问题是谁杀了他呢？ 顺着他的目光，众人都凝视着那只隐没在草丛只露出了双脚的水牛，纷纷摇着头。 李苗的死和樊元宝、法觉都不一样，樊元宝出身盗贼，和白马寺的一干僧众关系甚密，而法觉本来就是寺中之人，恩怨更多。但李苗不管是出身还是经历，看起来和永宁寺并没有太大的关联，以至于有人要杀他。不过杨炫之、独孤信等人显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，故而相互望了望。独孤信说：会不会和李校尉今日所说的孝庄帝、太子一事有关联呢？杨炫之还没有回答，旁边的彭越 已然点了点头。彭越说，这也是我在没有验尸之前心中所想而产生的疑问，故而才会去仔细地查看李校尉的尸体的。李校尉拎着酒瓮出去之前，我碰到了他。嗯，这句话让众人不由自主地都坐直了身体，显然在座的众人之中，彭越是李苗在死之前所接触的最后一个人了。彭越说，当时李校尉的心情低落，但我看得出来他是有些兴奋的。嗯， 兴奋？为何呀？ 杨玄之感到十分的诧异。彭越转脸看着外面的夜色，他为何兴奋我不知道，但是他跟我说他要去看看那个身上带有当年皇家遗物的人。杨玄之双目圆睁， 你是说他的出去不是为了单独的喝酒，而是去找盗品吗？ 而且当时从禁卫所出去之后，他的方向并不是前往火堂，而是往大佛殿那边去的。 独孤信说，大佛殿东面的门通往北面的东库，刀品和刀红就住在那儿。 是啊，后面的事情嘛，我就不知道了。 彭越揪了揪下巴上的短胡须说， 不过按照推断的话，如果没有意外，他应该是见到了刀品。 独孤信接着说，那么道平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 杨炫之背着双手思索着，好个道平啊，发觉此案的嫌疑还没有脱，现在又和李校尉的死沾染上了关系啊。 独孤信说，发觉一案，道平是有行凶理由的，但是李校尉呢？他为什么要杀李校尉呢？ 杨玄之惨惨地笑了笑，原因很简单呢、那枚金环乃是当年孝庄帝亲赐太子之物，意义重大。道品拥有此物有两种解释，其一，他就是当年被摔死的太子，这一点不大可能，因为当年太子被摔死，很多人都看到了，而且是尔朱兆的心腹所为，不可能摔错人的。其二，太子死后，按照道理，金环应该随太子的尸体入葬，而他出现在道品的身上，不管道品是掘葬偷盗而来，还是从别人的手中买来，皆犯了大罪。本朝法律，掘墓者死，私自买卖皇家御用之物并佩戴者，有犯上之罪，重者问斩，轻者杖八十，罚赔五千里啊。说到这儿，杨玄之冷笑了一声， 这样的结果道品断然是不能够承受的，所以为了摆脱惩罚，他杀了唯一知情的证人李校尉，这不足为奇。 众人连连点头。 杨玄之插着双手，看来不提审此人，不用一些手段是撬不开他的嘴的。 道品被带进来的时候一身的酒气， 和他相同的还有骆子渊，两个人面色涨红，睡眼惺忪，被军士押进来推倒在地，已然浑浑噩噩不知所以。杨玄之用力拍了一下击案，好个高僧，喝酒成这样，寺里一把火烧得惊天动地，你不知道吗？ 啪， 一声脆响，让道品和洛子渊两个人同时身上打了个冷战。彭越沉声说， 给这二位醒醒酒吧。 一个军士走到了外面，拎回了一桶冷水，对着两个人迎头敲下。道品和洛子渊大喊一声，跳江起来，算是清醒了不少。道品这才看清楚了周围的形势。啊， 大人，何故如此？ 见他酒气满身，要想李苗的罪死，杨玄之早已然气破了肚皮。他笑着说，哼哼，道平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需一一老实回答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道平全身哆嗦，脸色苍白，全然没有了当初风华俊僧的模样。他点了点头， 啊，大人，大人只管问。 你今晚都做了什么？ 道平想了想，晚饭后，贫僧先是去见了多罗大师，请教佛法。 听到此处，独孤信和杨炫之不由得相互望了望，点了点头。李苗死在火堂，那里旁边就是多罗大师居住的胡僧院，相隔不足百丈。杨玄之说， 就你一人？ 贫僧一人。 然后呢？ 贫僧向多罗大师请教了约莫一个半时辰的佛法，离开，然后去西库找子渊闲聊，他抚琴，我作画，然后饮了一会儿酒，便在他那儿睡了。 旁边的洛子渊点头，表示道品所言非虚。独孤信凑过来，对杨炫之低声说，他饭后去胡僧院，在多罗大师那里谈了一个半时辰。李苗去找他，定然是发现他不在西库，便找去了胡僧院。从这个时间上判断，他离开的时候，差不多是起火的时候。对得上。 哼， 杨玄之冷笑了一声。彭越走过来低声说， 我带人在西库找大师，的确如他所说，两个人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桌面上放了琴，还有一幅画，画我带来了。 说吧，彭越将画奉上。杨炫之看了一眼，锦帛之上画了一栋高楼，耸立于烟云之中，若隐若现。楼上乌鸦盘旋，一个妇人凭栏远眺，双目覆面，似乎十分的悲伤。上有两行题诗：望君归兮君不归，胡马月鸟两不回。杨玄之将画扔在了地上，倒是好风流。 画的显然是怨妇思春，上面那两行诗也是证明。 前一句说得清楚，直言怨妇思君不归，而后一句则是来自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行行重行行。此诗乃汉代无名氏所作，全是严禁相思之情。 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，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。 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知，胡马依北风，月鸟朝南枝。 相去日已远，衣带日已还， 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返。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，弃卷勿复道， 努力加餐饭。若是寻常文人所话，不过是个风流闲情，但道宾乃是个僧人，竟然有此举动，那就脱离了僧人的戒律了。独孤信捡起的那幅画看了看，倒是挺赞赏的，说画得不错。道宾谦虚地说，大人见笑了，乱涂而已。放肆！杨显之双目喷火，指着道宾厉声说，好个道宾啊，一个僧人饮烈酒化怨妇也就罢了，永宁寺大火烈烈，无辜之人惨死，你竟能酣睡不起，实在是过分。道宾一惊，啊，又死人了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杨显之指着被放在大殿角落中的尸体，道宾这才看清，啊，是李校尉。还不从实招来，啪！杨献之一巴掌差点把祭案拍碎了。大人，你的意思是贫僧杀了李校尉吗？你说呢？道宾愤然起身，实在是冤枉。贫僧说了，晚上先去了多罗大师处，然后去西库找洛子渊喝酒，这两处都有人可以作证，贫僧如何会去杀人呢？杨玄之步步紧逼，少拿人证说事，但凡凶犯都会故意为之蒙混视听。李淼死在火塘，距离胡僧院极近，你完全有时间从胡僧院出来将他推入火中，然后再去找洛子渊，轻轻松松做成你两边有人证的假象。道宾摇着头说，错了，错了，大人。贫僧离开胡僧院并非独自一人，刘芝和我同行，说是去找法昌，我俩一起上僧院，法昌不在，刘芝又陪我去了西库才离开，他可作证。杨玄之听了将信将疑，对彭越点了点头。彭越明白他的意思，起身带人去胡僧院了。杨玄之继续审问，那金环呢？你可知道他的来历吗？道宾摇摇头，这个贫僧实在不知，这金环已经在贫僧的身上多年了。胡扯，那金环乃是御用之物，当年李校尉亲自经手过，怎么会跑到你的身上了呢？ 什么 御用之物？ 道宾十分的惊愕，急忙俯身说， 此事贫僧实在不知，若是知道定然不敢佩于身上。 道宾的表情非常的诚恳，杨玄之和独孤信从他的身上看不出任何的纰漏。 杨玄之说，还有一事我要问你，你道红和白马寺那帮僧人之间关系如何？ 杨玄之并没有将之前依法诏所说和盘托出，而是采用一种十分隐晦的方式，希望能够从道宾的回答中套出一些有用的话。 在杨玄之看来，道宾这个和尚虽然年轻，但心思缜密，任何时候都不会露出马脚，想抓住他的把柄是很难的。不料道宾没有任何的搪塞或敷衍，他很诚恳地说，不好，这三个僧人十分不善， 是吗？ 果真是狗咬狗一嘴毛啊。白马寺三个和尚说道品道红这两个人觊觎他们的顶骨舍利，道品现在又说那三个和尚不是善人， 所以说不知两方谁说的是事实，但可以断定这两伙人的关系是的确不好的。道品全身湿透，打得哆嗦，脸色铁青。贫僧先前说过，约莫五年前，贫道和道红师兄来到了永宁寺，过得十分平静。这三人后来强行住下不说，而且一直有独霸永宁寺的想法。开始我对这三人是忍之又忍的，但是他们得寸进尺，竟然惦记上了贫僧手中的一件至宝。 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大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。 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来时的雨声喷涌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细细离离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荫中故乡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你。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知道我将终老。 不得相守离开胸膛，相见如梦影无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胡廷江作曲。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，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又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。